是什么呢？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，造成生态灾难。 这么严重啊？ 当然了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，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中国歌曲排行榜正在播出，你好，我是张靓颖。 我爱上一道疤痕，我爱上一盏灯，我爱倾听震动的秒针，不爱吉他传闻，我爱的比脸色还单纯，比仇还天真。当我需要的只是一个吻，就给我一个吻。 只爱陌生人。我只爱陌生人。某一个人，爱某一种体温，喜欢看某一个眼神，不爱其他可能。我爱的比脸色还单纯，比仇恨天真。当我需要的只是一个吻，就给我一个吻。我只爱陌生人。 首张靓颖在《梦想的声音二》上改编翻唱王菲这首《只爱陌生人》，不同于王菲的特立独行，张靓颖演绎出了一些俏皮，一些妩媚。一首歌经过不同歌手的演绎，自然带着个人属性，那这也是翻唱的魅力了。当然还有一些经典作品 demo 并不是后来呈现的样子，作为创作者总希望还原他曾经的轮廓。连庄《梦想的声音》的林俊杰也是改编高手，在2010年，他说专辑中就改编众多他写给别人的歌。接下来我们听这首《只对你有感觉》。 勾结的眼神，心像爱一人，光是猜测我是不忍，有点烦人，又有点迷人。浪漫没天分，反应够迟钝，不够精神，我等出眼神，但很矛盾，喜欢你的笨。微笑再美再甜，不是你的都不特别，眼泪再苦再咸，有你安慰就是晴天。靠得再近再贴，少了拥抱就算这世界只对你有感觉。

是胡彦斌改编翻唱黄小琥的代表作《没那么简单》，原版简单平实，为了有别于原唱，胡彦斌将这首歌分割打散，加入了不少技巧。如果说黄小琥的版本像是红酒，需要慢慢的去品，那么胡彦斌的版本就像是啤酒，意在过瘾还有尽兴。每一首歌都有他自己的气场，适当的改编会增加作品的吸引力。演唱下面这首歌的时候呢，能够感受到现场所有的目光都被他吸引，特别是在后半段的高音像小宇宙一样爆发。我们听到的是邓紫棋在《我是歌手》上翻唱汪峰的这首《存在》。 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，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，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分离，多少人笑着却满含泪滴，谁知道我们该去向何处，谁明白生命已变

李荣浩边走边唱，还能记得起这是谁的歌吗？这是黄磊26岁的时候推出的第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，也是因为这张专辑，他和已故音乐人陈志远成为了忘年交。这首歌交到李荣浩手中，完全赋予了他个人的魅力，自然流畅又非常的自我。如今改编翻唱似乎成为歌手的必经之路了，在很多歌手的音乐生涯中一定会推出一张翻唱专辑，李宇春也不例外。2017年推出翻唱专辑在吗？从翻唱歌单当中不难发现，他本人深受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音乐的影响，大部分作品集中在那个时期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他翻唱张学友1996年发表的这首情书。 你少了憔悴的让我好心疼，有时候爱情比时间还残忍，把人变得盲目而奋不顾身，忘了爱要两个同样用心的人。你醉了，脆弱的藏不住泪痕，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，你恨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，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。你带着他唯一写过的情书，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，他曾为了你的逃离颓废痛苦，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。不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，哦哦哦，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，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。要比昏迷痛楚，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，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。你醉了，脆弱的藏不住泪痕，直到绝望比冬天还寒冷，你恨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，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。你带着他唯一写过的情书，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，他曾为了你的逃离颓废，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。哦，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，哦哦哦，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，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。哦，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留着情书，要比昏迷痛楚，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，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 住，注定怎么都不读，隔着一层皮肤，爱情怎么都孤独，眼神却能倾吐，既然怎么都孤独，我更义无反顾。 蔡健雅将写给别人的歌拿回来重新演绎，推出了一张 EP Cherished 歌爱。刚才我们听到的当中这首贪图新歌进榜排在第18位，和原版相比，蔡健雅加入到了电子元素，慵懒又带着伤感。改编不仅带着一种玩乐的性质，同时也带着一种致敬。2002年，孙燕姿推出了 Star 自选集，将影响过自己的作品一网打尽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他向偶像艾拉尼斯致敬的这首 That I Would Be Good。 That I would be good Even if I did nothing That I would be good Even if I got thumbs down the kids That I would be goodIf I got and stayed